好啦，翻嚟第二節嘅星期二得道。嗱，咁啊，頭先討論呢個叫做咧長春啊，依間叫做長生生物科技 吉林 長春，佢係長春嘅，係吉林長春啊嘛。 好長生生喎，好似個名字。 長生生物科技， 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嗰幾個地方，嗰幾個地方都係同一個地方嚟，因為擺埋一齊。 東三省啊嘛。即係你吉林啊、遼寧啊、黑龍江啊咁樣都當係差唔多嘢啦。 都話咯，喺香港好多人嚟講，只要呢個廣東以北就已經當係北方嘅啦嘛。 哦，係啊，係 啊。對於廣東人嚟講，個定義真係好低啊。 唔係啊，廣東人咧，只要你唔係講廣東話，你就叫撈頭。 係。咁而事實上，你一離開廣東省，你去湖南最近，咁已經係咁同我哋爭好遠嘅咯。 係啊，係啊。江西最近。哦，以北就江西，但係江西大家已經覺得係外省㗎啦。 唔係，咁湖南都係，廣東以北就係湖南，另外一邊係江西，兩邊嘅係啊。咁啊啱㗎，其實喺廣東人心目中咧，你只要唔係講廣東話，你就係撈鬆嚟㗎嘛，係嘛？撈鬆就係外江佬啊嘛，係嘛？就當你係北佬㗎啦嘛，係咪？其實大家都係南方人嚟嘅。不過即係廣東人嗰個諗法係咁啦。 仲有好多人唔知嘅，上海係南方嚟㗎。 哦，係啊。 好多人唔知嘅呢樣嘢。 係啊，長江以南啊嘛。 其實應該計淮河。 淮河啊。 嗯，淮河以北就係北方。 哦。 淮河以南就係南方。 哦。 真正係計淮河，所以佢喺淮河側邊咧就有個表，有個標誌性嘅物件喺度嘅。 其實我就覺得佢唔同地方咧，佢哋自己有唔同睇法嘅啲人。 係。 即係你喺河南啲人，佢唔會話自己係北方人，我哋係中原人， 我係中 原，係啊，中原， 係啊，陸中原啊嘛， 東北係或者南，係佢都唔會講南方，係啊，亦都唔會講北方， 係啦，係啦， 我係嘅中原。嗱，咁我哋講翻依個叫長生生物科技啦嚇。咁依間嘅鋪頭咧，依間咁嘅公司咧就生產好多疫苗啦。咁啊，呢個老闆咧就賺好多錢嘅喎，叫高進芳喎嚇，咁啊唔知係咪同高進有啲咩關係？ 好神， 好神，高進芳咁啊，據稱有56億身家，嚇咁啊，每年咧就花6億咧嚟賄賂呢啲咁嘅中國嘅官員。 哦，有 budget 嘅， 有 budget 嘅係啦，咁啊個 budget 都幾鬆動喎嚇，即係每年可以花依個接自己身家嘅一成嚟賄賂嚇，都算嚇識做人喎嚇。 佢攞嚟做科研嘅 budget 好似反而冇咁高喎， 哦，一 賄賂個費用係高啲喎。 哦，這個咧就話俾大家知道 咧， 喺中國科研嘅地位絕對唔及上賄賂，賄賂係絕對重要過科研，係嘛？佢當然咧要個國情嚟噶嘛，因為咧如果你唔賄賂啊，你無論幾好嘅嘢，中國人一個説話啊嘛，呢個係當時係咪鄧小平講啊？說你行，你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即系我讲乜嘢都话噶，即系讲够晒噶啦。 系我话你得就得， 冇错啦。 唔得就 唔得都得嘅， 唔得就食忽得 吓， 唔得都要得。 唔系啊，即系只要我话你得嘅嘢咧，唔得都冇问题，你都系得嘅。但系我话你唔得咧，你得都唔得嘅。嗱就系咁解啦。咁啊呢个好充分显示国情啦，系嘛？就系只要你搞掂咗官员，咁嗰啲疫苗就安全噶咯。 仲有另一点国情啊。就是呢，原来這件事呢为什么会揭发到出来呢？ 哦，是啊，为什么呢？ 都是因为这个黑薄的黑心老细， 哦， 造成的。 哦， 看上不看下。 是啊，原来呢 是啦， 每款呢就几亿啦，啊，科研呢即是很少钱啦， 是 比员工还悭。 哦， 科研人员的奖金有250元， 哇！即系够俾佢做手术喎，吓打点滴有排打250元系嘛？将佢分开打， 唔系好多嘅啫， 吓 咁就盛传系呢个员工啊实名举报先至有呢件事嘅。 哦，哇！即系呢单嘢咧，可以我嚟咧写下呢个中国啊，叫做咧商业历商业史咧，成为一个新嘅呢个叫辉煌历史。点解咧？又或者一个转捩点啊？每逢咧，中國人做生意咧，其實老一輩中國人咧，佢好興嗰種咧刻薄伙計，係嘛？剝削 可以遲出糧就盡量遲出糧，可以拖 揾到錢就唔同你講， 冇錯啦，拖得你就拖， 係嘛？你開單啊，唔使同你計。 喂，揾到錢梗係唔使同你計啦，你乜水啊？你係打工嘅啫，你想點啊？想同我分身家？ 獎金都要扣，獎金都要扣埋，本來係搣到 target 有獎金啊，獎金都扣埋。 哦，獎金都要扣噶嘛，唔啱喎。喂，佢咧俾$250做獎金，老實講啊，篤你啊，抵撚死！哦，我更正51億身家啫嚇，即係咧佢用身家嘅12% 嚟賄賂，係嘛？咁但係咧 都好闊綽嚇， 但係咧。對於科研人員只係俾$50，唔係只俾$250。哦，呢度有啦，有一個佢嗰個微博啊，微博寫住咧辛苦付出3個月，幫流感三寶完成2017年全年生產任務，不為別的，只想多增些獎金。可是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你太讓我們這些人失望了。$250，這就是你回報我們的血汗錢，1天2.5元。呵呵，高俊芳女士，我真的不好意思啦，咁样咁啊，呢个咧，呢个员工咧就揭发佢，实名举报。老实讲咧，为咗2.5元，系嘛，就将一个成个旺角咧，其实系做咩啊？财富主义啫嘛， 俾得太少啊， 财富主义啫嘛， 你俾多个零咪冇事咯，可能 呢啲钱，依副身家，依间药厂，梗系俾啲官攞咗去噶啦，唔通？唔通有我哋份啊？冇我哋份噶，一定系边个睇啱啊？依、這个我又依间厂我啱啊，系嘛？我出50,000买咗佢，诶咁啊，跟住咧大家摊派利益啦，系嘛？ 最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呢、這个人可能本身自己都系人头嚟嘅咧， 唔会肯定唔系人头， 呢个科研人员嚟噶嘛？即系据佢个微博 唔系我讲嗰个老板啊， 老板应该唔系嘅， 国企。 我可以肯定話俾你聽，我負責任地話俾你聽，一定唔係咁鳩刻薄嘅，一定係老闆嚟嘅。 人頭人頭，喂！啲國企使錢都使得幾勁啊， 人頭好闊綽噶， 咁掟出去喎。 生日啦，生日都使1,000,000啊，出嚟開 party 啊，你知唔知啊？如果人頭， 你都未見過國企數真係。喂，陳阿哥，陳阿哥喺度。 所以咧， 就唔會慳2.5元。 咁撚刻薄呢啲咁火，呢啲老細咧，一定係真正老闆嚟嘅， 冇錯。 哦，因為啲自己錢嚟㗎嘛， 自己錢嚟嘅呢啲， 係嘛？嗱，呢啲叫咩叫因小失大咯？佢冚家產就係因為佢慳嗰少少錢。 喂，有少似以前亞視喎，即係呢啲咁嘅情況。 哦，亞視即係嗱，如果講翻亞視咧，最近有個特輯嘅回顧，呢、這個叫做咧，嗰、哦那個叫做邱德根嚇。咁、啊、邱德根人哋都講啊，佢係香港咧。最頂級的石狗公，即是孤寒啊！咁啊，佢話咧廁紙亞洲電視廁紙一格都唔準嘅，只準用半格。 嗯， 跟住用計時。喂，去得太耐咧就唔得喎，扣人工喎嚇。 啊、有冇沖水唔俾成間沖啊？撳半，因為有啲廁所沖水一撳半掣。 哦，當年冇嘅，當年幾年前冇嘅，冇。 當時冇咁先進，而且一個 咁唔俾沖水咯，叫你幾個幾咪幾個人去完先至準沖一次，冇曬水。 唔係啊，嗰啲鹹水嚟嘅，鹹水就可以沖，一唔使錢喎鹹水。 哦，所以當時亞視咧出名咧冇三樣紙嘅， 係 第一咧。就是銀紙， 是 第二就是面紙， 是 第三就是廁 紙。銀紙有的他不給 你，他不給嘛， 優德根有的，很多的。 他不是說他，是那個電視台啊。 哦，是啊，他們即是當時是很環保、很慳皮的，即是一個電視台，但是給他賺到錢、啊。 唯一是他賺到錢。 是唯一他賺錢的。嗱，麗的年代賺到錢，澳洲佬年代賺到錢，林伯恩輸到撲街，差唔多成副身家輸咗落去， 即係咁佢錢就攣翻嚟噶嘛。 係啊，慳翻嚟嘅， 佢全部慳翻嚟嘅， 慳翻嚟嘅，即係佢用一個好有限嘅筆值去製造好大嘅財富出嚟。係，呢、這個有少少似我哋星期二得到，我哋都係呢個好慳皮嘅成 但係都冇刻薄嘅。 多咁，我哋當然冇刻薄啦，我哋都回饋嘅，好似 回饋聽眾咯。 好似啱， 我哋要津貼嘅大佬網在。 啱，我哋咪貼幾千蚊出嚟咧。咁呢個都小問題啊，我哋有收入啊嘛，有啲 YouTube 收入，咁就攞出嚟回饋下咁。到時即係大家去食下飯啦，咁冇所謂啦，幫補下即係，總之唔使自己拔槍就得噶啦。咁有呢啲係。洋鬼子貼俾我哋噶嘛，係嘛？依個係 YouTube 係嘛？係嗰啲美國 YouTube 已經嚴重黑扣我哋噶啦，大佬。如果唔係點會有 YouTube 槍擊案啫？ 哦，咁啊，咁啊係，咁 YouTube 都係黑薄老細嚟噶啦，但係都冇佢咁黑薄。 因為佢都唔止俾250蚊，我哋 兩嚿半啊，誇張咗少少。 呢啲人啊，真係老實講啊，250蚊留翻你打點滴啦，留翻你去輸血啦。 呢個 case 啊，應該可以讀到嗰啲第二嘅 case study 啊。 係啊， 即係嗰啲 個案分析係啊，以後你嗰啲 善待員工 係啦，商務管以後即係讀 MBA， 我諗係必修科嚟。 我覺得直情係貪官必修科呢個。 即係唔好淨係買上唔買下， 係啦，買上唔買下呢個叫。 佢留翻些少俾下低， 買下邊。我真係㗎，其實好多單嘢咧都係因為刻薄下低啲咧，俾下低最你最睇唔起、 最基層嗰、那個、 最唔顯眼嗰個位置篤你。哇！真係喎，你上面你買通曬，下低買唔通啊嘛。喂，你刻薄下低，可能佢筆值咧預曬上上面咧冇預下低咧。喂，講真啦，掹得咁多落嚟，下低已經飽曬啦。你連下低即係老想 你講六億，你攞。60,000元啦，唔好多啊！ 系啊，掹條毛落嚟搞掂啦， 過嚟已經冇事。 冇乜啦，上個特首，如果佢係顧下下邊啲人嘅感受啊，都唔使俾人踢走啦。 係， 佢哋因為完全走曬上層路線啊嘛。 冇錯，佢完全下低，唔理你嘅死活， 都唔理， 亦都唔顧你感受。係 啊， 依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係啦，其實老闆咧作，如果你嗱，我哋其實都係以前都係講成講一個做生意嘅角度啦。如果做生意角度咧，講真啦，最基層嘅夥計你。覺得、哦、好像冇乜嘢，無關痛癢。但係往往咧，幫你賺錢就係最基層。 係 上面嗰啲係使錢嘅，係咪？咁啊，你開譬如開鋪頭嘅係開乜嘢都係啦。反而如果你最基層嘅嗰啲員工你顧唔掂咧，你自己嘅根基一定唔穩。 而家佢咪倒米噶嘛？ 係啊，即係你見去茶餐廳咧，你見啲夥計又呼呼喝喝，兩隻手都插落個杯度俾你飲嗰啲人，佢老細一定好刻薄噶，唔使講噶係咪啊？跟住咧。嗰啲飯飛咁啊，爭少少，嗰啲炒飯跌咗半碟出嚟，嗰、那個一定係好撚刻薄嘅夥個老闆係嘛？唔使講嘅，你大家去茶餐廳食過嘢知啦。 要幫你趕客啊嘛。 係啊，咁啊，如果你好好招待嗰啲啊，飲咩啊？啊，凍檸茶小甜咁啊，喂，嗰啲啊，你聽得佢講嘢咧，你就知道嗰個老闆對佢好。 特別拖地嗰個啊，縮腳 係啊，講下數啊，直情係咁數埋嚟。 咁你 咁啊，知道嗰、那個嗰、那個撲街老細嚟啦，係嘛？咁。真係嘅，今次咧好明顯呢單嘢咧，佢個夥計就係令成為佢嘅催命符。 嗯， 你副身家肯定俾人分曬啦，係、嗯、嘛？ 都儲埋賺咁多嚇 嚇，賺埋咁多陰質錢， 粉絲都冇條， 冇錯 啦先。 唔係咧，你賺埋咁多陰質錢， 咁嚟緊你會唔會好多人走曬嚟香港打疫苗啊？ 我肯定會。 啊，你預咗都得啦， 依、這個肯定 會。因為其實未有呢單嘢之前都係嘅。大陸咧，佢哋係唔信自己疫苗噶嘛？ 係啊， 啲女人成日打嗰啲咩子宮頸癌啊， 佢係、 啊、三針噶嘛？ 係啊係啊， 分幾次？ 落曬嚟香港打嘅，因為大陸佢真係唔信嘅，信唔過大陸疫苗噶嘛。 同埋咧，就算佢認證得嗰啲都好啦，都有問題嘅。喺運送成日都出問題嘅。 其實就算運送冇問題，認證都有問題啦，因為認證可以用錢搞掂。大陸嘅嘢係全部係用錢搞掂噶嘛？你啲咩國家質檢總局啊，你所有把關嘅人全部都係用錢搞掂嘅，咁、你點可以信呢？即係啲人成日都講，你可以派人升上月球，但係你竟然做唔出一個令人民飲得安心嘅奶粉，你呢個國家已經有問題啦。 喂， 你 係人上到月球，而家未上到， 上到太空啫。 嗰陣時啱咁巧就楊利偉上太空嗰陣時， 上太空 係上太空啫。咁就啱啱咧，就下邊就出咗事。 係啦， 登月美國都耐冇登啦，自從上次出咗事之後， 冇登月好耐㗎啦，幾十年㗎啦。 嗰度冇石油啊嘛，冇著數啊嘛，登咁多做咩咧？係咪？咁你冇隻數㗎嘛？美國都講隻數㗎嘛？ 佢都已經登咗好多次，都差唔多啦。 係啊， 咪有另外一個版本嘅話，月球另外一邊有、哦、 有鬼故事， 有鬼故事㗎嘛？ 哦，啱嗰個太陽神十三號係 冇錯嘅，有個恐怖片㗎嘛， 有啲怪物出嚟㗎嘛，係嘛？咁啊，呢個係穿著褲嘅啫嚇，因為咧月球咧會自轉噶嘛，你唔會有一個面我哋睇唔到噶嘛，其實正常嚟講 唔係啊，睇唔到 嘅，睇唔到嘅，後面睇唔到嘅， 後面平時長期一面向住我哋噶嘛， 係咩？ 都係嗰面嚟㗎， 佢唔會自轉 啊，又幫你上一堂。 哦，我真係唔知喎，我又月球 搞錯啊，真 係。係啊，我真係唔 知。總之。轉嚟轉去咧， 轉嚟轉去都係向住同一邊嚟嘅。佢自轉同公轉係一樣啊嘛，那個周 期。我咪真係有人、啊，可能真係有人買到喎，係嘛、啊？可能係唔光。 你冇睇《變形金剛》嘅咩？ 嚇， 《變形金剛》有講㗎。 我睇月球 背面啊嘛。 哦、 但係個問題係嗰邊唔係冇等於冇太陽照到㗎嘛？ 話有建築物㗎嘛，有燈有剩㗎嘛。 嗰啲係講古嘅啫，你係。 在地球上面你見不到那個背面啫，不等於那個背面是永遠沒有太陽照到的嘛，是你見不到那個面啫嘛。 哦，咁呢個當然啦，係啊。哦，差得太遠啦，真係。 係啊， 咁我哋翻翻地球先， 翻翻地球。我哋睇翻地球嘅呢個國家啦，咁啊變咗咧，今日我都出咗一個啦，講呢個叫做月餅券，係嘛？香港啊，美心 其實想講月餅券喎， 瘋搶。系啊，咁啊講完月球講月餅噶啦，咁佢瘋搶我美心一出嗰個流沙奶黃月餅就俾人搶曬嗰啲月餅， 哇！佢冇賣 咯，係啊，賣斷市啊，即日啊，咁點解咧？ 我估你梗係啱想諗住去買，俾人買曬。 唔係我唔知道美心出依只，但係咧我都想買月餅券，即係人你知啦，咁同事又要派啲俾同事啊，又要派啲俾朋友咁樣嘛。嗱咁唔係講依個月餅券問題，係大陸咧係不嬲都嚟香港搶月餅嘅。咁大陸咁大嘅國家會唔會自己生產月餅咧？梗係會咧。問題就係你生產出嚟唔代表啲人夠膽食噶嘛？啲人係信香港嘛，所以大陸啲人咧咪有啲開間廠出嚟冒牌生產榮華啊、奇華啊、美心都有冒牌噶，全部都造假噶。啲人唔信啊嘛，一定喺大陸即係大陸人一定落嚟香港買嘛，因為喺大陸買啲月餅驚假啊嘛，或者托香港朋友帶嘛。 你香港啲益力多啊、維他奶啊，全部都俾你搶噶。 係啊，大陸都有益力多出 嚟，全部都有噶上面，全部冇人要噶。 點解唔買咧？佢驚啊嘛，驚你嗰啲嘢係唔係啊嘛，即係驚你嗰啲。因為你嗰個把關的人會收黑錢啊嘛， 我喺德國咪成， 而香港唔會嘛， 同我買愛他美咯。 哦， 其實大陸都有愛他美噶， 係咩嚟？ 佢就愛他美 ，Aptamil 係嗰個奶粉啦。 哦，奶粉啊， 佢一定要唔止我就咁買啊，直頭完個過程拍住條片。 哦。 即係要影住佢買埋張飛，跟住再去再快遞咁樣。 係啊，佢驚係假噶嘛。 係啊，因為好多單係 真係太多假㗎。係啊，單又假，裡面嘅包裝係偷龍轉鳳。你中國人最叻諗呢啲嘢㗎嘛？係咪？仲有救心啊！我屋企買十幾年嘅救心，原來係假嘅，買親都原來 買嘢。 喂，我睇新聞， 去日本買啊！ 唔係啊，救心我哋睇到個廣告啊，原來救心只有紙盒裝，冇個木盒裝。我哋屋企人買咗啲十鳩幾年紙木盒裝，先知道係假嘅。屌你老咩！我哋都唔知噶。喂，真係嘅，佢唔係睇佢個廣告，我哋都唔知俾人呃撚咗十幾年，年年去間藥房都係買木盒裝啊嘛。咁當然啦，可能嗰啲面粉嚟咧食唔死人嘅，但係冇效咁解啫，係嘛？即係咁解啊！咁意思就係咧，即係中國人都好中意呢啲偷龍轉鳳嘅嘢。你諗下，連月餅都要落嚟香港買嚇，依個咧以前啲人講嗰啲私人啊，叫做國家不幸私家幸，因為咧國破山河在，咁你私人咪好多好多情緒可以抒發啦，咪寫詩嘅。而家中國都係噶，大陸啊唔好，香港就好噶啦，因為大陸唔掂，啲人咪落嚟香港買咯。點解香港咁發達咁繁榮咧？建基係因為有個中國喺度嘛。如果中國是一個繁榮，是一個有高度文明，啲人咧係會唔造假、唔貪污，香港唔可能會發展成東方之珠嘅，係咪？因為香港就係成為大陸嘅洗黑錢中心，新加坡都係嘅，新加坡就係成為馬來西亞、菲律賓嘅洗黑錢中心。 而家有好多人咧係搏老命，令到香港呢一樣嘢冇咗， 係。 佢係個 standard 拉到同大陸一樣。 唔係啊，佢要學大陸嘅，因為佢覺得咧，我嘅主子係一班貪污腐敗嘅人啊嘛，我一定要學佢。如果唔係咧，我好似跟住佢咧， 好似唔係幾好啦，叻過你哋咁多咁。 其實個問題就係咧，你等於一個七尺高嘅人，喂，同鄧小平企埋一齊，你焗撚住趴喺地下，因為你踎喺度都高佢，係嘛？你焗住啊，因為你唔趴喺地下咧，你冇辦法令到鄧小平顯得高嘛。同埋你覺得，哇，我好似。僭越啊，係嘛？令到依個主子唔高興，哇！點解人哋佢話真係要惡高頭望先望到你喎？ 冇辦法啦，佢哋已經唔記得咗李瑞環嗰個名句啦， 紫砂茶壺嘅名句，真係嘅。因為香港就係紫砂茶壺嗰陣積累咗幾百年嘅嘢， 而家佢準備用沙子省咯， 佢係諗住 三角咯，整嗰個三角錯落去點啊？ 佢唔係諗住咁啊！佢甚至乎必要時佢係打爛佢做嗰隻假嘅。 早排嗰個女仔喺法院裏面做嘅嘢啊，影相啊， 哦係啊， 遲啲可能玩湯雞殺鴨都唔定喺入邊法院裏面，佢就係要破壞你呢啲嘢啫嘛。 係， 等大家覺得呢種我哋認為好有用嘅嚇、啊，維持我哋秩序嘅嘢，慢慢 會唔會遲啲大假髮出嚟諷刺嗰個官咧？ 立法會已經係咁啦，立法會已經係俾佢哋徹底破壞咗㗎啦。 係啊，廢咗武功㗎啦， 廢咗武功㗎啦。 咁啊冇辦法啦，香港咧去到依家咧，其實都係越嚟越崩壞。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傾啦。 好。